第96集，迟燕婷语气有些焦虑。 周斌，我问你点专业的问题，怎么了？探究今天查血应该是怀上了，他跟你说了吗？ 刚才收到他发的消息，他还挺开心的。 哎， 迟燕婷叹了口气。 但是，他说没说？他这几个月都在上介入，你说这样的孩子？这孩子能留下吗？ 赵斌吃了一惊。 我刚才就在问他，这几个月是不是都在吃涉嫌，他不回答我，结果真的是。他到底怎么想的？这个肯定要出问题啊。接触涉嫌以后，最短也是3个月以后才能怀孕，最好6个月。他还是这样的工作强度，一年涉嫌量都是超标的。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觉得真的容易出问题。 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对。 迟燕婷语气也着急。 他还说没事儿， 怎么可能没事？ 赵斌控制不住音量提高。 他还是个医生，怎么可能说没事儿？ 迟燕婷急得在电话那边跺脚。 他说这是概率问题，可以观察。 观察什么观察？ 赵斌都忍不住咆哮了。 他到底怎么想的？这种概率都99%了吧？还观察什么呀？等到发现畸形子打掉，伤的还是自己啊！ 迟燕婷又气又难受地说：“ 哎，我也是这么劝的呀。他说年龄不小了，怀孕不容易，他就想观察看看。” 赵斌听他也不好受，安慰了几句，承诺说要劝一劝李盼秋，挂了电话，给李盼秋打电话，打了几通，他才就接了。第一句话就是：“ 你别说了，道理我都懂，我也是学医的嘛。”你说的我都知道，我要这么做也是自己深思熟虑的。 赵斌被这一句话噎得差点要爆粗口，忍了忍，把那句你深思熟虑个屁憋回去，换了词说： 你深思熟虑什么了啊？我看你是被突如其来的母性情怀给冲昏了头了，你到底在想什么？前期流产跟后期流产能一样吗？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不要命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 李盼秋满不在乎地说： 万一我这孩子就好好长大了呢？ 吃点药流产跟刮宫能一样吗？ 赵斌吼了过去。 李盼秋，你年龄也不大，现在怀孕也就算不容易，那也比去做个刮宫回来要容易啊。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这几年妇产科里头40多岁50多岁都能够怀上，你一个30多岁叫什么不容易啊？你不能拿自己身体去搞赌博啊。 我发现男的都这么想。 李盼秋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 打掉就完了。 赵斌愣了一下，对这句话感到茫然。 什么男的怎么想？这和男的女的有什么区别？ 李盼秋突然小声啜泣起来。赵斌没想到他竟然会哭，顿时手忙脚乱，在电话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只能说： 我说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对？我先说对不起，要不我先挂了。我挂了，让迟燕婷打电话给你，我先去反省。 那边没有回复，只有李盼秋压抑不住的哭泣声。赵斌慌张地挂了电话，一边回想自己说了什么不对，一边打电话给迟燕婷。迟燕婷也着急得不行，干脆就给公司请了假，赶去看自己老婆。赵斌想来想去，也总觉得李盼秋情绪不对，怕他出事，匆忙收拾收拾，提前去医院看他。走之前也来不及看罗明瑶那边什么事，只发了一句： 今天有事，先去医院了。 到了医院，赵斌想了想，还是先联系了迟燕婷。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迟燕婷打的过来已经先到了。李盼秋似乎突然就想通了，跟他去了妇产科门诊，准备服药流产，现在正在门诊上看着。赵斌说也赶去门诊不等他，李盼秋却接过电话，让他直接去医院小食堂等着，一会儿他们两个来跟他会合。医院小食堂卖的是贵一点的单锅炒菜，因为等的时间长，一般医生上班都不来这里吃，所以人都很少，这个点又不是吃饭的时间，更加没人。赵斌点了3杯果汁饮料，找了地方等两个人来。等他们的时间里，他认真看了罗明瑶的消息，心里也是一沉，正想着怎么回复，迟燕婷揽着李盼秋进来。 赵斌挥挥手招呼他们，两个人过来坐到他对面。李盼秋脸上带着泪痕，显然刚才都还在哭。赵斌很少见他这么脆弱的样子，以前两个人实习的时候，他被病人骂了也只是偷偷抹眼泪，哭也就是几秒钟，这一次显然不一样。赵斌还没转过弯，到底什么触动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怕又说错话，只好转头去看池燕婷。池燕婷叹了口气，表情也很难受。赵斌只好先把饮料递给他们。 喝点水，辛苦了。 谢谢。 池燕婷低声说道。 麻烦你了，还专门跑来。 都是朋友，少说这些。 赵斌又把纸巾分给他们。 秋姐怎么样了？好歹没有。 李盼秋喝了点饮料，稳住情绪，有些疲惫地说。 对不起啊，赵斌，今天我确实情绪不太对，说话也不对，让你担心了。 赵斌摆摆手示意没关系，问道，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李盼秋捂住了脸。 我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件事全是我的错。 怎么就成了你的错了？ 赵斌疑惑地看着他，又向池燕婷投去一瞥。池燕婷抱着他的肩膀安慰着， 老婆，你真的想多了，真的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 池燕婷慢慢地向赵斌解释着李盼秋的心情。李盼秋觉得都是自己的错，是因为这个孩子来的意外，他明明知道自己在涉县环境工作，还不注意做好避孕措施。孩子已经60多天了，在彩超下都能看到原始心管跳动，对于很多母亲来说就是个生命了。李盼秋上午做彩超的时候看到心管跳动，激动的仿佛已经把孩子抱在手上，然而这时候却要把孩子打掉。 我觉得， 李盼秋神色恍然， 我觉得我就像做了杀人犯，亲手杀了这个孩子。 话说完，一滴眼泪又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赵斌安慰完李盼秋，就回去找罗明瑶，知道罗明瑶今天也难受，便发了个消息，让他晚上出来吃饭。本来也想和李盼秋两口子一起吃的，但李盼秋今天确实情绪不太好。池燕婷带他回家去休息了，说晚上自己家做点清淡吃的。赵斌找了吃饭的地方，给罗明瑶发了位置，等到下班他过来。罗明瑶进来时候情绪低落，赵斌起身帮他把包拿来放下。虽然情绪不好，但脱下来的西装还是折得整整齐齐，跟新买了一套衣服一样。 我刚才还发消息问其他人，这个文章要和课题内容一致的要求也是从去年才有，之前是无所谓，但是就出现了很多人在其他人论文里面挂名找关系做共同第一作者的情况，所以就要求了必须和毕业课题一致。这绝对不是针对你，你跟周老师商量怎么办了吗？ 罗明瑶一提到这个又沉沉地叹了口气。 下来周老师就跟我商量了， 他低声说道，把周老师告诉他发校刊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觉得很难受，赵老师，我感觉就像最后一点激情也破灭了。 赵斌给罗明瑶倒了杯水放在他手上，热水的温度透过瓷杯子传到手心，手背上还有赵斌手掌给他捂着，让他心里也温暖了很多。罗明瑶缓缓地说道， 开题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不行，就算知道是有一些有意为难的意思，但谁让我不如马帅呢，是我该换。今天答辩的时候我想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数据如果不拖的话文章也该发了，可是到最后为了这一篇文章要自己造数据。听周老师的意思这样做好像没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做，我突然觉得这太荒唐了。更难受的是我除了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除非延毕到明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赵老师？就这样造数据顺利毕业，还是要等到数据出来明年再毕业呢？